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读读啲网友嘅留言先。咁啊，啱啱咧有 咁多留言嘅，今日 全部 PM 俾我，大佬真系。你呢个 Kenneth 啊，咁 Kenneth 咧就好好嘅日本即系嘅网友嚟嘅，咁就之前有付过金俾我哋嘅。咁啊，佢讲啦，就系话嗱，其实咧都同意阿土伯讲啲嘢嘅，即系话如果唔系美国都唔会有人拣 Donald Trump 啦。咁当市民拣数人政治嘅时候咧，其实某程度上系反而。反映咗社會有啲絕望嘅聲音咁樣。咁我覺得呢個又即係點講呢，嗱，我講講我睇法先啦。即係如果你話香港 其實你有例證，有跡可尋嘅。阿細良嗰陣時候介紹一本書咧，有一次同我傾偈嘅時候，同埋後尾後期寫咗喺唔知佢嘅 blog 啊定係明報咁樣，都係講相類似嘅嘢。就係講咩咧？佢就話呢個社會已經係絕望到一個階段咧，簡直柯文哲啦。啊！你嗰次冇去見柯文哲啦，屌咁樣成個癲佬咁撚樣。 柯文哲成個癲佬咁 啊 嘛？ 係啊，我唔諗會揀佢啦，屌你咪即係串個馬撚咁撚樣，即係唔係一個好正路嘅政客嚟嘅。OK， 即係正路嘅政客就係話，我聽到你嘅意見，我會收到，有咩改得，咩唔改得，唔改得嗰啲我話俾你聽，我限制喺邊度；改得嗰啲我接受咗你的意見。屌你咪，佢成個癲佬咁撚樣。你諗下 Donald Trump 又係。唔知我听阿细良讲话，唔知东京市市长都系嗰啲咁嘅素人嚟噶嘛？定系韩国首尔嘅市长啊？我都唔记得咗啦。喂，其实呢个社会已经发觉民主嘅制度，即使你一人一票选举，有公民提名又好，冇公民提名又好，总之系政党提名都好啦。其实解决唔到问题。呢个只系 forms of democracy。我哋僆仔嗰时候，我哋啲左交啦，我哋 truly believe 呢样嘢嘅。边个可以赢到选举咧？有钱咪得咯，包装嚟噶嘛？点解我话话俾你听？你俾300万我有机会啊！我重新包装过啊嘛。我跑步就咁，我有活力啊嘛，系咪？我拍个抗战20年，话俾你听，我悲天悯人啊嘛。我 sell 紧你，其实呢个系 advertisement 嚟噶，资本主义社会嘅民主嚟噶。可口可乐系咪真系咁开心啊？唔同种族嘅人喺度唱紧歌啊！资本主义嘅民主系一个 forms of democracy， 就话俾你听，我形式上系咁。其实你啲人都系俾我影响到，即系读文化研究嗰啲人啊，即系小丽啊嗰啲啊，周永康 Alex 嗰啲啊，咪信呢套咯，就话呢个社会。话俾你听嘅真相，其实唔肯系真相嚟噶。By the way， 素人政治都系大家 spin 出嚟嘅一样嘢嚟噶嘛。如果我系阿爷，我乐于见到一个素人政治。 喂，唔系，你咁讲，素人政治咧就从来咧，即系其实你唔好以为系系民主派发明出嚟。其实咧，素人政治咧。其实是建制派的产物多的，其实是。 我告诉你时代力量是不是素人政治啊？你一定答是啦。 不是真的的，因为其实。 我咪同班僆仔讲咯，我唔敢同话僆仔，即系我同佢交流嘅时候，我话你唔知道 啊。你民进党咪吸精大法咯。因为400几500个位台湾市嘅立法院选举、立法会选举选唔稳晒，分啲位俾你。一来，我可以借呢个机会，代表我系有更新、我有包容嘅力量，咁咪好咯。OK， 到最后政党投票嗰票 call 翻转头，搞唔捻掂啦。喂，如果你唔系借呢个时代力量去吸精大法，点搞啊？ 唔系，但系我谂讲， 所以民进党喺呢啲问题上面系有包容性的。 其实。最多即素人政治嘅咧，其实系建制派，你知唔知啊？ 点解咁讲？ 嗱，你谂下新东嗰阵时，即系呢个庞爱兰系咪素人啊？ 陈克勤，陈克勤都系啦。 阿林作系咪素人啊？其实 呢、這个真真正正嘅素人咧，其实系如果真系要讲咧，其实系建制派先最多。因为点解咁讲？因为佢哋嘅即系点讲？工联会又好，民建联又好，佢啲排头系不断咁样玩烂又玩烂啊嘛。 唔系，我只系想警醒大家一样嘢啫，喺、我哋反对派嘅阵营里边，唔、好大家以为即系过去一事无成，乜、都做唔到嘅时候，我哋将喺啲希望寄喺啲虚幻嘅身上，呢、个哲理系一定啱嘅咯。呢、个唔系一定啱噶。我觉得你死得仲捻惨啊！呢个系我嘅 challenge， 我唔敢话我一定讲啱、但系呢个系我 challenge， 唔系一定啱噶。呢、个系完全违反咗即系社会发展嘅道理噶、完全冇 check record 嘅人，完全冇历练嘅人，完全噏正光噏到乌啲马铲嘅人，即系你社会有问题咯，有病咯，你先会拣佢啊嘛。还都系勾搞噶啦，咪乱勾咁嚟咯。你觉得你自己成熟咩？喂，我咪挑战梁天琦嘅支持者咯。你记得我啊？林选举之前，我搏捻晒老命帮杨岳桥拉票啦。你够胆掟呢嚿石喺条街度，你投佢啦。你个六万几人，我屌柒你啊！即系我如果真系好似以前廿几岁僆仔嘅时候，我就会揸个七人车啊，企上车顶问新界东啲选民啊，屌你！而家我掟石，你同我一齐掟，你投佢啊嘛！讲嘢，我长毛讲屌你真系，阿哥，屌你，人血馒头系咪啊？讲你投得佢，即系话你背后撑佢啦。即系如果佢领导你出嚟掟石嘅时候，你跟佢掟啦，你相信勇武抗争啦，相信呢一样嘢可以改变香港啦，甚至乎改变中国啦，令到香港有更加公平嘅社会啦，系咪啊？我而家问你啊，带唔带到啊？我俾你听，一定带唔捻到。 唔会啦，我觉得即系其实咧， 素人啊嘛。 而家唔系，即系咁讲，而家嗰个第一就系话中央咧，佢自己嗰个叫做系斗争策略已经变咗啦，已经唔会再有，即系我谂会好似年头啊咁样样咁。 我收到个风喎 ，Anthony 哥，啊曹总， 啊点样咧？ 阿爷而家终于警觉咧，本土派好捻大镬 啊，即系玩火自焚啊！ 因为点解咧？我其实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咧，即系同啲相关人士接触嘅时候，我话喂，第一我嘅疑问就系、是。呢班人系咪你搞出嚟噶？喂，系你哋包仔会 sponsor 呢啲嘢嘅啫，因为将个反对派嘅力量系完全分散啊嘛。第二，我 challenge 佢一样嘢就系、是，点会有53万现金啊？除咗你哋嗰啲咁嘅捻样之外，同黑社会，只有你哋啲人先会做呢嘢嘅啫。佢语塞噶，呢啲问题我问佢嘅时候，跟住我话：你唔觉得你自己玩紧紧火，又语塞？丢你老味，我真系话俾你听。我话你唔知啊，你真系以为你哋可以交到差，其实你哋系玩紧火。你个火喺边度咧？当你去背后支持呢班本土派嘅时候，其实呢一个火系一发不可收拾。你睇翻台湾嘅经验，台湾经验系咩？当日89年之前，台湾喺个爱国教育嘅情况之下。仲好多人認為中國應該統一嘅，其實老實講，你問我，即係統一同統一啫，冇撚關係，主要大家 happy 嘅啫。一個八九民運，民進黨取消呢一個嘅中國事務部，跟住步向呢個台獨，跟住即係講本土嘅角色。其實呢個係中共一手一腳做出嚟。 係咩？唔係啩？ 喂，今时今日嘅香港都系中共一手一脚做出嚟噶，你谂下，最近我哋听过咩啊？香港民族党民族党 ，sorry， 嗰个僆仔叫咩名啊？咩理工大学嘅学生会会长咩 ？Anyway 啦 ，Anyway 啦，屌，我都唔捻识佢。我识佢嘅原因系咩咧？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嘅。即系我用翻我一路讲嘅逻辑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咁捻美妙配合嘅，你使乜理嗰条僆仔啊？ 唔系嘅，真系你阿边个都出嚟抽水嘅，即系冯伟光都出嚟抽水嘅，即系好似今日咁样样愚人节啦，佢喺度讲就话，喂，系时候要谂谂呢个即系如果你香港冇呢个廿三条立法咧，即系即系大陆人会唔高兴，中国人会唔高兴？ 唔系，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个阴谋系有道理，有阿爷嘅人，我唔敢讲呢个系中央嘅政策，但系某一啲线嘅政策。就係、是、做咗過火，好似阿譚成日講嘅江南案咁樣。 嗯， 你同我搞掂佢啦咁樣。屌你咁搞撚掂嘅時候嘅意思就係、是，第一製造一啲本土派出嚟制衡呢一個嘅香港嘅主流嘅反對派，分拆佢嘅選票，分拆佢嘅影響力。好啦，一發不可收拾。今日港獨啦， 唔係呢個就係我知。呢、這个就 喂呢、這个系好危险嘅，你自己喺度玩紧火嘅，我唔够共产党。 呢、這个就好似阿谭博啦，系咪节目嗰度成日讲啦？呢、這个 C I 即系 I S I S 嘅问题就系 C I A 嘅问题啊嘛。即系点解今时今日会有 I S I S？ 就系其实系呢个 C I A 就系、是、将即系嗰啲叫做系即系佢系咁样做出嚟。 唔系，我觉得 之后搞政变， 公平啲讲、今时今日嘅本土派。个土壤系两方面，一共产党同佢美妙嘅配合，共产党系制造呢样嘢出嚟嘅，包括破坏一国两制啊，包括搞国民教育啊，包括搞廿三条啊，包括令到香港人觉得我哋完全冇生存空间啊，嗰啲我完全理解同埋谅解。第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成个反对派都好捻窝囊啊嘛，你谂下我讲好多次啦，民主党班捻样。你根本系最大责任制造呢个本土派出嚟噶，你系主流嚟噶嘛，你系反对派嚟噶嘛，你谂下何俊仁喺我哋花生台做节目嘅时候，都以我讲呢个嘅议会抗争，仲喺雨伞运动嘅时候，雨伞运动嘅时候，你唔系全面同个政权对抗嘅咩？你都系以我。反对派唔系本土派，咪入到你个位咯。做本土派几捻容易啊？净系打柒你已经搞捻掂啦。所以而家其实咧，我系好捻可怜呢个主流泛民噶。我今日成个通都系噶，呢班友不思进取，过去咁多年嚟就系、是、靠呢一个共产党嚟食糊。好啦，而家发觉食糊嘅唔捻系你啦，系本土派啦。是啲勇武抗争派，是啲鸠噏嘅人，你知道自己大紧镬嘅，好捻大镬噶。九月嘅选举都好捻大镬噶，如果大家唔系好捻醒觉，你唔好靠咩人社啊嗰啲咁嘅嘢啊，话俾你听，真心说话嚟嘅，人社已经过去噶啦，夹捻死咗噶啦，温和民主派唔捻会投你，建制派唔捻会投你，本土派唔会捻投你。边捻个人投你啊？所以你班捻样用叫台湾人出嚟选，我自己自取其辱啊！屌你老尾，我系社会精英嚟噶，我自己承认自己系 top of the cream 嚟噶，扑街！我系先知嚟噶，我预见嗰啲嘢到今日都系中捻晒噶！屌你，你仲叫我出嚟自取其辱啊？呢老尾，你真系～即系饮大两杯先讲，今日我七点几音到而家，所以我 讲啲 话，全部都系真心说话。人社好捻大镬，人民力量仲大镬过社民连都仲系左交啊！你嗰班即系黄仁达话斋，即系嗰啲失败嘅中产，我唔敢讲啊，嗰啲失败嘅中产，但系你系完全一个运动里边，其实系冇乜历练嘅人嚟噶嘛。即系虽然花生台好多佢啲支持者，我都要讲大家要真心说话嘅，系好捻大镬噶，人社都系好捻大镬噶。我所以我作为朋友，我劝阿毛唔好咁搞啦，好捻大镬噶，出事噶会。你系我哋嘅 icon 嚟噶，你我偶像嚟噶。你输咗点捻样算啊？我得一条桥嘅啫，俾佢哋玩几年啦。玩到殘咗嘅時候，香港人就會反省㗎啦。正如今日領匯咁撚樣啊，領展咁撚樣啊，當年屌到我冚家產嘅人，今日轉撚曬態啦。呢、這個時候你翻身嘅時候，唔好急，你有 patience， 你有 consistency， 由佢哋出下事先啦，咪有夠達贏咯。黃毓民六啊鳩幾歲，唔死又一世，死又一世，咪有撚得佢搞咯。呢、這個反面教材對大家嚟講係件好事啦。咁唔撚緊張做乜撚嘢咧？我啊真係 I don't care, I don't mind， 係咪？ 嗯， 你仲揾我啲人嚟頂啊？頂你條毛！我睬你都戇撚鳩！你擺300萬喺我面前，我都唔同你選啦。我話到明俾你聽，我執200萬，我都唔撚同你選啦。五點鐘起身啊！屌我老母，搞咗20幾年，係咪？你都唔撚信我？你信黃老邪講我去新花都？你信我？信黃老邪話我收個肥佬禮200萬？我屌你老尾！屌你老尾真係！我真係興撚到真係火屎啊！我去年九月選完之後，我已經話俾大家聽，我唔撚會再同你選。我呢一生人最後一場辯論就係香港電台嘅辯論。你問下院長，我喺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，即係我啲社民連嗰啲僆仔嗰啲 WhatsApp group 裏面，呢場我係最後辯論，因為我已經預咗自己輸。 嗯， 我唔撚會再同你辯論。你咪自己搞撚到夠咯！你仲揾我？有事嗰時候你揾我？你有事嗰时候揾我做乜撚嘢啊？咪俾鳩達贏咯！而家先知道自己大撚鑊啊！我就睇你自己點死！我屌你！你投鳩達啊嘛，當日你投鳩達啊嘛，你撐佢啊嘛，你屌柒我啊嘛！屌你老尾，你真係我飲大兩杯先屌柒你啊！ 屌柒边个先，大佬？你定你哋先？ 所有人，OK， 所有人，我系条你唔捻信噶啦。 唉，唔啦，喂，你真系要做下大和尚啊，哥！ 我放低咗噶啦，你所以你班捻咗唔好攞翻出嚟讲啊！本来我好捻开心噶啦，我好捻开心做大和尚啦。点解阿昌你又走嚟搞事啊，大佬你？ 唔系，但系如果你有呢份即系咁深刻嘅执着嘅话。就应该大班排第二啦，你应该玩返柒佢㗎嘛，趁呢个机会係咪先。喂，係大班你讲㗎嘛，你咪做契弟呀，而家黄若达插你上心口啦，你仲唔撑我，跟住行出嚟吓喺呢个竞选论坛上面，嗱大家各位朋友，各位市民，各位选民，拍后面呢条撚样呢，郑大奸当初呢就撑呢个黄若达呢条撚头嘅，而家就企喺对面。但系点解要撚头话我反骨仔？结果都企喺我后面呢，因为黄杨达系更加反骨，更加系条七头。你睇大班个撚样几唔想，但系都企喺后面，就知道黄杨达几咁扑街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咩仇都报杀啦！如果咁嘅场面，系咪啊？ 一次报两个人仇。 昌哥，我冇你而家种咩嘅雄心壮志噶啦，屌我都系沟下女算噶啦，我都系鸳鸯蝴蝶算撚数噶啦，得闲飞下呢度，飞下嗰度算噶啦。唉，你继续搞你个民进党啦。唉，大佬，我嘅立场好简单，你唔使摆低个麦，你继续可以同我对话。我个讲法就系、是，等我哋衰几年先啦。到时我执翻嚟嘅时候，你先知道我好捻可贵啊嘛。过去嘅日子都系咁捻样噶，你系咁话我搞最低工资违反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嘅逻辑，令到啲商家吓捻走啲工，吓捻咗啲商家，炒捻晒啲工人，我咪搞唔做咯。领展有咩问题？冇问题噶，大家我嚟炒股票，屌而家咪中捻晒尖咯，小商户都冇捻晒。好啦，本土派冇问题，我话俾你听有问题，佢系会累捻到香港民主运动咧万劫不复嘅。你唔捻信，你咪够求佢咯，我乜捻所谓啫？系咪啊？喂，我真系同你赌气嘅呢次，屌我唔赌气咗好多年啦，我系反叛嘅僆仔嚟噶嘛，我同阿昌嘅僆样噶嘛，我讲你讲 A 佢一定系要讲 B 噶，系咪啊？我唔同你赌气咗好多年啦，我跟住你条潮流走咗好捻多年噶啦，我顺捻咗你意，系咪？我从来都系反叛嘅人嚟噶，我点解陪你癫啫？屌，系咪啊？大班嘅捻样，临尾出卖我。系咪？我都未谂同佢计个捻咗条数，所以我撑细粮噶，佢搞城寨，城寨都 sorry 啊，咁大两杯，屌你越嚟越搞潮捻正，系咪？你冇谂同我讲啊，嗰个捻样， 我真係揼撚柒佢啊！屌你真係，佢臨尾出賣我啊！佢最初同我講乜嘢？我而家先講，阿曹總，我就係要啊，唱呢啲啊，攝下啲小聲。佢話我，唉，我搞呢個 DBC， 我唔方便支持你嘅。你個撚樣原來簽個名俾黃楊達 啊！ 你賣撚咗我都唔撚知 啊！咁點講咧？ 阿毛仲撚好笑，有一次咧，真係同我嗌麥嚇乜大班支持咗黃楊達咁撚大鑊啊咁咯？你知唔知啊？土我唔撚知啊，其實我都屌佢貼撚曬所有 banner 喺度屌。喂，咁點啊？你捻捻死佢啊！剩翻最后一个礼拜，屌你咪选举嘅时候咧、 嗯。 喂，虽然一次阿 Roger 讲啱噶，我经历过两次选举嘅失败，其实我呢一生人经历两次选举失败啫。2011同2012之前嗰啲唔捻算嘅，屌你咪排队嗰啲俾你想算。喂，我睇清楚晒所有人性噶啦，即系我屌梁丽国嗰句咋，你俾我屌都唔捻屌你啦。我真系有怒气噶。真是大和尚嚟噶，唔系真是小和尚嚟，系咪啊？你点样赔翻我啊？我嘥廿鸠几年嘅青春，陪你喺度癫，我去做逼科唔捻好，我去做律师唔捻好，你而家再嚟揾翻我，我屌柒你啦！ 你做 戆鸠， 你做个学联秘书长，你做得逼科咩？系 做学联秘书长，当年系做得逼科， 嗰阵时嘅 context， 当年嘅 context 系得嘅。我老豆话俾我听，因为佢嗰阵时候去做酒楼啊嘛，佢话有一个做 finance 嘅，佢话觉得你个仔好醒，即系喺记者招待会里边咧口舌辩级，即系用阿郁敏嗰啲咁嘅说话、 嗯。 我想请你个仔，我话我唔捻做呢啲嘢嘅，我对钱冇乜感觉嘅人嚟嘅。当然对今日我都对钱冇咧感觉。 嗯，理解呢、這 个戆鸠嘅，我发觉自己屌你，我唔系鼓励大家系自私为咗自己嘅生活去追求自己嘅个人嘅喜好。然后我觉得你等香港衰一两年，等呢啲本土派主导下啦。天要下雨，粮要加人，我哋逆转唔捻到嘅。花生台系死捻顶嘅咋，冚家铲。 嗯、 我哋全世界人喺最艰困嘅环境里面，我哋做翻我哋自己做人嘅嘢咋。That's all， 冇嘢可以做到，咪由佢哋赢咯。 嗯、 你信佢啊？唔据公投。第一呢条旧桥，第二你赢到五只先同我讲啦。嗰、那个女僆仔叫咩啊？四眼哥哥赢到港岛啊？ 嗯， 陈文赢到啊？佢赢到我祝福佢啊！ 嗯， 最好你赢紧到啊！ 唔系你到时好似阿李嘉欣嗰句名言啊嘛，我真系恭喜你啊！ 你知唔知边？ 我真系恭喜你啊！吓，选咗閪议员。 但虽然阿院长咧成日提我，佢院长成日提我，佢就话咧你唔好成日讲啲负面情绪。 系啊，你真系好捻负面，屌你！ 唔好咁多悲观 嘅，系咯。 唔系我就话，而家呢个时候，你等佢悲观几年啊？ 嗱，你有咁捻大怨气？ 唔系我冇怨气啊，其实你释放咗， 仲话冇屌 你 啫？ 喂，释放咗我咋？你释放咗我，唔需要再喺呢一个嘅死胡同里边。就係繼續喺度兜圈咋，係咪？你咪俾鳩特贏下咯，睇佢點樣樣表演啦。你咁樣緊張做乜撚嘢啫？個幾萬蚊人工，咪送鳩俾佢咯，係咪？你交好撚多錢税咩？屌，曹總好似唔使交税，槍又唔使交税，屌，咁樣所謂啫？咪等李嘉誠供養下佢咯，冇所謂，俾佢哋做下，做四年五年乜？都做唔到，一事无成，到时啲人会反省。我得呢个 point 嘅啫。 即系就算阿郁敏踩过嚟九东黄居易位都好， 唔系郁敏过嚟咧，我就有 legitimate 嘅理由，因为我讲过。 嗯，唔系呢个你 一定会打 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你仲系 stand 嘅呢、這个系 呢个我系仍然喺度嘅。 啊 ，OK。 就算冇五十万都好，唔需要配对基金，桃瓜人都会选。但系郁敏一定唔敢过嚟九龙岛。 唔系，虽然我都 因为佢会冚家铲。 我都认同佢唔会，佢依个咁 系啦， 老人家越嚟越保守嘅就够胆王居易位嘅。 咁啊，真系啊！ 不过如果郁敏真系够胆过嚟九东嘅咧，你都即系睇上佬呃你十年八年，你信我啦！依个系陶君衡嘅最高峰嘅时刻嚟嘅，所谓人生入边。 嗯， 系因为赢鸠咗佢，赢捻埋个选举嘛，搞捻到谭文豪啦，输咗搞到胡志伟伤埋啊！屌， 即系你话冚家铲，咁你黄慈汉点算咧？ 王朝系边个啊？屌！ 系算啦， 小心啊！你冇翻新界添啊！你 因为时间差唔多啦， 系咪先？ 好啦，响钟啦，拜拜。 OK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